一提起河童，各位一定会想起日本百鬼夜行的神怪传说。虽然河童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在近代日本文化中的书籍、电视、电影等经常出现，但是各位观众一定估不到，河童其实是来自中国古籍记载的民间传说。有关于河童的传说最早源自中国黄河流域的上游，古时候又叫做水府。而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，河童是居住在湖北省河流中的妖怪，外表看起来好像一个三四岁的细路哥，但是身体反而覆盖住连弓箭都射不穿的坚硬鳞片。通常河童都会全身潜入水中，只是露出好像虎爪的膝头哥在水面。以上就是河童在古代中国典籍中的记载。而在日本明治以前，经常有目击河童出没的记录，但是随着时间流逝，渐渐就成为一种民间传说。而根据日本记载的河童特征就有这几样：嘴有鸟喙，手手脚脚就似青蛙，猴子的身体同埋背有乌龟壳，是多种动物的混合体。河童手臂有再生的能力，如果被人切断了会再生出来。每只手只有四只手指，手指与手指之间就好像青蛙咁，生了有扑在那里。臀部就有三个肛门，而头顶上就有一个圆盘形碟状的物体遮住，里面就装住水在那里。只要头顶上圆盘状的皮肤上的水一旦干固，河童就会死，这个就是他的弱点。传说中讲，只要握到河童弯低个身，令到个头顶只碟里面装的水流晒出来，他就会精力尽失而死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经常会在有水的河边出没。河童擅长游泳，全身长满体毛，他呈现黄绿色的皮肤，有阵滑潺潺的透明液体黐住在个身上，他经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好像铁锈的物质。据说河童很喜欢吃动物的内脏，少数坏的河童会打人类内脏的主意，而大多数好的河童很喜欢和小朋友玩双扑。再加上日本文化中描绘的河童很可爱，虽然只有很少数人见过他们，但很多日本人都相信有河童的存在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河童被世人误以为他们是日本的传说中的妖怪。 喂，发嚟。 Hello。 哇，真系有啲，我哋 有啲 delay 啊，唔好意思，因为 YouTube 今日唔知点解咧，就露露下有啲 hand 啊。 嗯。 系河童同河伯有咩分别？因为我记得咧，嗱，我睇日本有啲即系有啲人，即系佢哋嗰啲写啲传说咧，话河童咧系会拉啲靓，中意美女嘅，佢哋系会拉啲美女做新娘咯。但系头先佢阿仙人就话河伯咯，河伯唔系神嚟嘅咩？ 唔系河伯会咩个娶妻嘅要 系 系啊，要成日以前系会绑住喺嗰啲绳嗰啲，即系会走噶嘛。那个女仔要嫁俾一个唔知嘅人。 嗰个唔系做嗰啲咩祭献啊？ 嗯， 嗰啲唔 系啊，咪要送俾佢咯。 哦，咦，等我睇下先。YouTube 今日好多留言，哦，我哋 Facebook 又好热闹啦，跟住 YouTube 又好热闹啦，系啦，咁样就嗱，讲多次，唔系西夏人，系形容紧啲。真系态度好差，同埋行为好差嘅客人咧，我哋就有一个，即系我哋而家现代有个花名就叫做西夏 B B 啦。 系啦。 咁上个礼拜四，最后一集 update 时候又有提过呢个 terms， 所以我先攞出嚟，即系同阿仙人讲笑啫。系啦，就唔系讲系边个国家嘅人，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呢啲西夏 B B 嘅。 冇错。 系啦 ，Mr. 或 Mrs. West。 系啦。 系咪？跟住就话 238 松话，我以前细路细嘅时间咧，就喺地主执到，为咗执到蚝子，点知就病咗两日，系咪俾地主作弄？系咪谂多咗啊？ 会噶、哦，你个搞搞震。 咁啊系，但系我唔知啦，我可能我屋企个地主好都几好人嘅，因为我细路咧细个咧踢波咧唔识流力啦，成日都散中佢，佢又冇事嘅，系、啦。咁然后就话睇下先。今朝吓，波子跌落地嘅声系咪有嗰啲？唔好谂咁多啦。 嗯， 系可能建筑结构上面嘅嗰啲反应嚟嘅啫。 嗯， 咁然后嗱，头先讲嗰间台湾酒店，我唔会开名啊，你哋自己开你嘅事啊，我唔想惹官非啊。 嗯， 都几方丈噶嗰个机构，大家俾条生路我行，唔该。 系 系。阿诗，多谢你啊 ，Danny， 系啊，今日 YouTube 好热闹啊，然之后我哋 Facebook 十分之热闹啊， 系 系啊，河伯系神话，系咯，我觉得河伯系神士嚟， 佢要咩噶嘛， 但系都要祭献噶嘛， 系啊，要专揾啲靓女俾佢，真 系又系，唔系处女咩？ 系咁，佢一定要系噶啦，嗰、那个年代唔系命都冇啊，结婚都要啦，冇讲俾神啦。 咁啊系， 系嘛， 系咯。 好，咁我哋又翻嚟嘅，再讲翻嗰个 friend 嗰、那个，佢梗系唔止一个啦。佢即系呢个见鬼吓到濑屎嘅系列之后噶嘛。咁佢系啊，佢有一次咧，又系去嗰、那个诶，嗰、个上海咧，上海有个咪。有个厂又会有啲，嗰啲系咪上海咧？佢应该系上海，上海有个厂咧，就成条嗰啲咁嘅，嗰啲有啲佢有古装街啦，又有嗰啲咧五六十年代上海滩嗰啲咁嘅，嗰啲咁嘅街啦。嗰次佢系去拍夜景嘅。咁咧，通常大家都知道啲报警咧，就系假嘅啫嘛，即系扮有间士多啊，有剩噶啦，系嘛？咁佢又嗰日佢咧就一早去带地晒民工咧，呢度摆灯，嗰度摆灯，全部要做呢啲嘢嘅。咁佢去 play 嘅。咁嗰日咧，佢就因为要兵分一两三路咁咧。 嗯， 因为你要快嘛，拍嘢，咁佢可能咧就佢留喺度带住班人咧做住呢啲嘢先，咁咪嗰度一拍完翻嚟接翻呢度，即系第二日就即刻开骨工咯，唔使搞咁多嘢。 嗯， 咁佢嗰晚咧就带住几个民工咧就去嗰日咧就去整灯嘅，其实日头整。咁咧摆得嚟咧夜晚咁就试啦，系嘛？咁啊要试下啲灯啦，咁就佢一路行一路喺度攞个表喺度度啦，即系其实你翻大陆有时揾笨嘅，你系收呢个电工钱，即系灯光啦，你可能系做灯光师嘅嘢， 乜都关于电嘅嘢都关你事， 唔系关电嘅嘢，系你嗰个人工唔同噶嘛，大佬佢系段中计，我哋段组计噶嘛。即 系 可能灯光师系一上咗大陆300几蚊一粒钟啊，咁样如果我哋系段一组计噶嘛， 系咁我想问段点样计系会你哋系会赚得多啲噶？如果即系以前个经验， 咁梗系段钟啊，大佬 段钟计系 你一组咪至多俾1000里，但系佢一个钟300蚊喎，系嘛？ 我因为唔系好熟呢一行， 系啦，跟住咧佢就系一路喺度咁样度光咧，即系嗰条街咁，你两边啲光，佢要匀匀啊嘛，咁你咁喺度度啦，佢又望到啲譬如佢咁咪影嗰啲旧楼咪有骑楼嘅，有啲骑楼伸出嚟啊，佢又见到有啲人企喺度，咁咧就着嗰啲好怀旧嗰啲衫咧， 旗袍。 系啦，类似嗰啲系啦，类似旗袍嗰啲咁嘅衫啦，好似啲烟花之地嗰啲女仔咧，佢又有整条手巾啊，咁啊卜咗喺嗰个 阿巴祖婆嗰啲咁嘅衫，嗰啲头 着得好靓嘅 ，OK， 着得好靓嘅，咁啊掹住个嗰啲嗰个骑楼嗰个栏杆啦，咁喺度望落嚟。正常就唔会有呢啲人嘅，啲唔系开戏，你打紧，你喺度 play 啫嘛，喺度整紧嘢啫嘛。 通常嗰组戏你 book 咗嗰个地方系嗰一 crew 人嘅啫，唔会突然间有一个咁嘅角色动咗喺嗰度。 唔会，唔系你乱晒龙噶啦会。咁佢又 望上去话点系咁唔系咁黑噶嘛，大佬啊，又见到，跟住咧就 系咪第一集屙紧嘅手足嗰位？ 唔系就系佢咯，嗰唔系同一套戏嚟噶，第二套噶啦。跟住嗰九零年代好鬼多戏拍噶嘛，唔系话又见到咁啊，即系心谂。唔系咁黑噶嘛，咁佢就唔会理啦，继续喺度做，继续喺度整完晒，咁啊嗱嗱声收工啊，带埋啲民工走啦，叫佢哋收工就走，咁啊翻去搭车啦，咁佢有车嚟去嘅，通常会有车我哋去嗰啲 location 噶嘛，系啊，即系去嗰个地方噶嘛，咁佢啊上咗车。咁啊，嗰陣時係嗰啲麵包車坐四個人嘅，好細架嗰啲麵包車。嗰次係冇嗰啲廠車，咁啊坐嗰啲麵包車咁啊搭翻去酒店。阿先生係咪麵包車？唔係的士嚟嘅。北京嗰陣時先興嗰啲麵包車，即係四細細架嗰啲咧，去叫阿的士俾佢上車。咁啊上咗車之後咧，咁啊同佢講咗去邊間酒店啦，翻酒店啦。咁啊司機啊。咁啊，去到翻到去酒店啦。咁佢落车俾钱啦。咁我哋有嗰个年度好似唔知我哋有100定100蚊 petty cash， 唔系嗰啲叫做咩啊？零用钱系佢哋俾我哋嘅，每日又俾多100蚊你使嘅。咁啊落车啦。咁啊，俾钱啦，俾完钱，跟住闩门走啦。跟住个司机咧就咩喎，嗌住佢，喂先生，喂咩事啊？咪俾咗钱咯。 你赖低咗件啊？ 唔系你个 friend 唔走喎。 系咯，你赖低咗件。 佢话你喂你朋友都唔走嘅，点解要坐喺个车度？咩朋友？点我一个人上车啫？喂，唔系嘛，先生，拍我头先明明你同佢一起上车噶，佢自己上车先噶，仲 即系嗰个人仲系坐喺咗架车入边，佢哋对紧话嘅时候， 佢、那個、对话，佢上去嗰时候系佢见到嗰几个，有佢问我喺骑楼度，佢见到啲女仔坐咗喺度，企咗喺度嘅，其中一个着嗰啲绿色裙嘅坐咗喺佢隔篱。 我突然间谂到咧，有一套戏咧，我唔知系咪都喺嗰度拍咧，《金陵十三钗》啊。我哋系咪又系好似有一个咁样嘅女仔嗰啲造型嚟嘅？有冇睇？ 即系嗰啲咩凤仙装，唔系嗰啲企领嗰啲凤仙就 系 咁反出嚟噶嘛？ 企领嘅，跟住之后系个叉好高嘅，好妖艳噶嘛？佢哋嗰啲装， 佢啲朋友未落车喎，咁点啊？我唔使做生意啦，佢唔系嘛？我一个人啫。跟住佢指下后面，指下后面，喂，唔系，未落车啊！跟住佢指完后面之后咧，轮到个司机咯， 去咗边啊？咁样， 跟住两个唔出声，嗰个司机唔出声开车走咯。 即系司机讲完之后，一字一字拧转头冇咗。 系啦，初头佢仲喂，未落车、啊，即系梗系普通话啦，用普通话讲啦。 他喺度刷窗啊！窗哪啊？ 大街啊！啊！为咗间房，跟住我讲一大轮废话佢，跟住讲完一大轮，我朋友同我一个人啫，跟住司机一拧转头，佢都唔见，哇！架车开得几快，轰一声走咗， 即系多得你唔少啦，个司机大佬，即系多得你，即系嗰个手足唔少啦，即系 系啊， 即系撞亲都猛嘢嚟噶，佢 系啊。佢后屘咪 解放军啦、啊，而家即系金陵十三钗啲朋友咯。 系啊，佢跟住见到嗰个之后咧，即系大镬啦！佢就真系直情系嗰一晚咧、就开始唔舒服，感冒重感冒咳， 又好似上次咁。 跟住就照翻落香港咯，唔开得工啦，已经。 咁以后都唔敢再上去啦，佢次次都拉镬劲嘅。 冇，后屘咪求助嗰啲攞齐架撑先上去咯，就嗰度翻咗嚟病咗半个月咯， 好惨啊！ 唔系佢最，佢系由头，唔系佢 佢有度好，佢好在就系因为攰，上咗车之后咧就冇冇 乜都冇 理啦，就瞌眼瞓。咁、那个司机咧见到你上车，其实司机好似都搞错，你有你上，佢有佢上，你唔理人哋咁啊喺度瞓觉。 即 系 可能要去带啲女人翻屋企。 系啦，但咁你冇理由 有重口味，中意玩个美嘢嘅。咁你带到车又唔理佢。 但系你带佢上车，你带上楼噶嘛？冇你叫个女仔系啦，冇理由佢都你咁自然，我落车嘭一声闩埋门。跟住就走去，跟住司机话：，佢都未落车咁啊！ 你呢个女朋友还不走诶、欸？咁样，跟住我哪里有女朋友啊？你都黐线嘅！ 我就是一个人啦、啊。 系， 跟住嗰个人咪，跟住两个人，你眼望我眼咁咯。哇！佢嗰次病咗好耐，佢话 佢真系两单同一个人嚟噶嘛？两单都系 其实唔止两单咯， 结塌塌嘅。我已经可以想象到其他 系啊， 系咪仲有其他？ 其实仲有其他嘅，不过喺今日时间差唔多， 时间又到。 系下次我会讲系我呢个超黑的手中， 真系两单。今日听到两单，两单都系大大镬。先系遇到解放军，然后金陵十三差。 我讲下山顶中云塔啊，要去嗰度拍噶，中云塔要揾、啊、山顶嗰个嘛，夜妈妈上嗰个好大镬噶，大雾翻唔到落嚟噶， 上咗去落唔翻嚟， 唔系好大雾嘅车落唔到翻嚟啫，系啦，咁啊一阵咧就会有个颇长喎嗰个广播剧，我下次都冇写咁长，好大镬。 啊！剪片哥哥又炸型啦， 系啦，大家 帮帮手啦 ，share 多啲个重温出去，俾多啲人睇。咁啊，剪片哥哥见到佢嘅努力系有回报噶，咁就可以继续咁样好努力咁剪落去。 但系大家咧可能发觉咧，今次个广播剧咧就佢冇咁多插图，因为太多嘢做，咁咧就净系得声，咁我等大家多啲想象空间啦。是吧，其实广播剧呢 花去以前啊， 在 收音机年代。 俾你諗呢仲攞命啊，睇唔到个图像。 冇错，我突然记得以前呢听收音机年代听鬼故嗰啲，就听把声，然后夜妈妈望住天花板。 是啦。咁我哋嗱，又系呼吁大家咧，嗱、嗯，你听到我哋，如果其实阿大肥嗰啲健康产品真系帮到人嘅， 啊， 但如果有咁嘅需要咧，不妨可以打电话上问就得、嗯，你 P M 我问就得， 嗰啲同埋个价钱其实都唔系离谱嘅，都实惠嘅，我觉得。 话咩离谱啊？如果系 实惠噶， 如果系嗰个成分咧，佢系平到晒。 对比翻啲即系大厂嗰啲啦，我觉得系 O K 嘅，系啦，都算系平民化噶啦。如果你除翻开每粒个成嗰个价钱嘅话， 咁、嗯、嗱，我哋节目之后咧就有个广播剧啦，听埋先啦，拍唔当， 系，大家 佢唔帮我剪咧，我写都冇用， 冇错， 系啦。咁、嗯、啊，今晚多谢大家啦，又多谢 chat room 嗰啲朋友， 多谢 YouTube 嘅 chat room 嘅朋友啦，今日好热闹啊，同埋都多谢 Facebook 嘅现场观众嘅。咁下个礼拜二啦，同样时间九点至十点嘅，欢迎大家都继续坐定定喺度睇我哋仙人术二，下个礼拜二再见， 拜拜。 拜拜。